玩笑，别太认真，我只是天生幽默，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？好吧，宝贝，是我哪里做错，说错加搞错，冷静一下，别发火。不要生气，我说一百次对不起。不要叹气，吵架什么了不起？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，都是自以为。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，请你别理由一堆，别再傻傻自以为，怎么学也不会，是误会是输对是你不对。 是我闯祸，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？干嘛这样，我受不了沉默。好吧，宝贝，就当作是我不对，怪我，拜托，来抱一下，别闪躲。不要生气，我说一百次对不起。不要叹气，吵架什么了不起？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，都是自以为。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，请你别理由一堆，别再傻傻自以为，怎么学也不会，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。 是误会，是输，最是你。